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40集，真爱。出了太子府，白玉堂不紧不慢地往皇宫走，就感觉身后有人。回头看，殷侯不知何时到了他身后，白玉堂看着他。 我帮你去解决了轩辕劫吧。 轩辕破今天能让我们杀轩辕劫，明天就能让我们杀赵真。受制于人终非长久之计，后患无穷。狡兔三窟，鱼死网破，他一定留了后路。展昭是瓷器，他是瓦罐，我没理由用瓷器去撞瓦罐，不舍得也不合算。 别看你心眼不算多，主意倒是挺正，但这是个死结，你准备怎么应付？ 妖王受计，将计就计。 如何将计就计？ 还没想到。 这孩子不愧是天尊养大的，心够宽的。昭那边要不让我去说下。 殷侯迟疑了一下，白玉堂忽然停住脚步，转脸看他。 外公。 哎呦，这人外公还挺顺耳的。 有些秘密保住他，死也不能说。你当年不让猫知道，今天也不能让他知道。 可错不在他，他能理解，知道后你俩商量着好办事。 北海这八个皇子据说人品很坏，而且他们也不是我杀的，但他们死了，我总觉得跟我有点什么关系，心里有个疙瘩，可能终其一生这个疙瘩都会在我心里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展昭，没做错什么不代表不用承受做错的后果。 所以他小时候我就没告诉他，本想的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应该不会再被翻出来。 那就现在也别告诉他，并且确保以后也不会被翻出来，我有办法处理。 怎么处理？ 将计就计吗？ 怎么将计就计？ 殷侯觉得问题似乎重复了，只见白玉堂一笑。 还没想到。 说完，白玉堂示意殷侯赶紧回去吧，别被人看见了。殷侯一闪身走了，可没走远，靠在一棵树后，看着雪地上白色身影走向远处巍峨的北海皇宫。良久，殷侯满意地笑了笑，想起小时候妖王曾严肃地教导他和天尊。 一个人开心不如两个人开心，两个人开心不如自己一个人不开心。遇到这么对待你的人，或者你想这么对待的人，就好好珍惜，那个叫真爱。 皇宫钟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众臣和几位新皇子早就到了，可白玉堂却是姗姗来迟。轩辕劫似乎也不在意，边和群臣闲扯边等着白玉堂来。今天的轩辕劫感觉比往日和气不少，而且似乎是身体不适，显得有些虚弱。终于，怀福在宫门口迎来了怎么看都不是很想来的白玉堂。 殿下脸色不太好，是否身体不适啊？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突然笑了笑，反问一句： 你见我什么时候脸色好过？ 怀福张了张嘴，想想倒也是，白玉堂平时就没什么表情，不过嘛，今天似乎带了点戾气。白玉堂也不跟他多话，根据他的判断，怀福是知道轩辕劫晚上会变成白灵儿这事儿的。那么他究竟是忠于轩辕劫呢，还是忠于白灵儿，又或者他忠的另有其人？走入皇宫正殿，懒洋洋的轩辕劫看到白玉堂来了，终于是提起了些精神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来。几个刚回来的皇子面面相觑，他们都有些记忆模糊了，记忆中轩辕劫这种带着浓浓父爱的慈祥笑容是有多久没出现了？ 可众皇子最看重的这份笑容和慈爱却是白玉堂最头痛的，他倒是宁可轩辕劫对他疾言厉色点。白玉堂走上大殿，反正他也没什么官职，又不理朝政，所以就在两排朝臣的最后站了，尽量不要影响众人谈国家大事。轩辕劫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对他招招手， 月儿，你是太子，自然站在最前面。 白玉堂尴尬，很烦这种情况，不过他也没辙，走到前边站着了。 跑了这一趟累不累啊？ 还行，不算远。 白玉堂考虑要不要将冰河藏尸的调查结果告诉轩辕劫，按理来说那些尸体已经叫人送给轩辕劫了，案情也禀报了，但是轩辕劫似乎一点都不感兴趣的样子。轩辕劫则是觉得白玉堂似乎心情不佳，就问他， 玉堂可是觉得疲累？ 在场其他几位皇子默默对视了一眼，他们来了半天了，十几年没见，轩辕劫没问候他们半句。白玉堂只是脸色不好，轩辕劫全副心思就都在他身上了，众皇子都觉得有些好笑，还奢望这些年没见轩辕劫起码会嘘寒问暖两句，没想到他还是一点都没变。这时众皇子之中最年长的一位上前一步， 父皇。 轩辕劫看了看他，点了点头。白玉堂来之前听邹毅说了，现在众多皇子重新排过之后，大皇子的名字貌似是叫轩辕侠，此人比较强势古板。 听闻父皇新寻得太子，不知可有验明正身，确认是皇族血脉。恕儿臣直言，白玉堂与我皇族众人并无相似之处。 白玉堂听了听，倒是觉得这句话还蛮中听的。 的确跟你们家的不一样啊，一样还得了？ 想到这里，白玉堂就纳闷了，为什么他考虑问题时候的语气接近展昭，总觉得脑袋里藏着那只猫，想法说话腔调都有点猫样。轩辕劫面色微沉，显然是不悦。 休要胡言， 请父皇验明太子真假。 只是没等轩辕劫话说完，一众皇子除了轩辕郎和因病未到的轩辕爵之外，全部要求轩辕劫证明白玉堂真的是皇室之后，连不少朝臣也跟着请命。轩辕郎皱眉看着众人，暗道不妙。白玉堂此时也心里有数，看来这十个皇子和大半的朝臣都已经合谋一气，达成共识了。轩辕劫此时大权旁落，看来人心不向着他。轩辕劫脸色瞬间变了，正要发作，却听白玉堂开口， 本来我留下来的条件也是一个月之内证明我的身份。 众人都看他，几个皇子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轩辕破，轩辕破没什么表情，低头不语。白玉堂将众人神情变化尽收眼底，心中了然，其实展昭说的不错，朝堂斗争什么的无外乎就是察言观色，真的要察言观色也不是那么难的，留心看一看就行了，心里有鬼的就算僵着脸也遮不住那股子妖气。白玉堂又莫名想到展昭说这句话时候的表情，虽然身边没站着展昭，但感觉脑袋里那只猫会随时蹦出来插科打诨几句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心情好了几分，果然想到展昭的时候他能开心点。 要如何验啊？ 滴血认亲。另外听说白夫人也在北海，有必要找她来对质。 众臣点头，轩辕劫皱眉，但与往日不同，并未咄咄逼人，也未显示出杀意。 滴血认亲我没意见， 不过找我娘来可能有点困难。 有何困难？ 难度就是她未必肯见你。 事关重大。 你重大而已，她可能不觉得多重大。 为何不见？ 为何要见？你算哪根葱？我娘连大宋皇帝都能说不见就不见。 轩辕郎一时没忍住，差点笑出声来，好在咽回去了。 莫非是你不想我们见他？ 不如你自己去问问他，不过他有规矩，后辈要见他先磕三个响头。 混账！ 混账就更没机会见了，他最看不上的就是混账。 白玉堂确定自己耍嘴皮子的功夫见长，应该是受展昭的影响。轩辕侠对轩辕杰一拱手：“ 父皇，够了。” 轩辕杰瞪了轩辕侠一眼。白玉堂有些意外：“ 轩辕杰今天内力怎么控制得那么好？而且脾气似乎也好了些。以往这个时候应该是内力外泄，并且下令杀人了才对，有些蹊跷啊。莫非知道受制于人，所以忍耐了？”可为什么完全感觉不到轩辕杰的内力？他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 怀福，你主持一下滴血认亲。 怀福立刻命人准备。白玉堂来之前，公孙的确给了他一些来应付滴血认亲的醋粉，不过此时白玉堂却并不想用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他不想用。可奇怪的是，也许是因为和真正的玉儿是同宗族的关系，白玉堂的血和轩辕杰的血能够相融，并未凝结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哦， 静儿，你怎么了？ 小梁子， 哎，我在。 爹爹最近好累哦。 哦， 他在挣我的学费哦。 这么一说，确实，干爹都创了好多个厂子了。 我不想爹爹这么累，小梁子，你帮帮我吧。 没问题，要我做什么？ 不会很麻烦的，像我平时那样求订阅分享就可以了。 好，了解。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我是萧良，如果你喜欢我和静儿，就请多多订阅分享吧。